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6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在今天的激情赛场当中呢，为大家依然是带来中超联赛北京国安队对阵广州城队的比赛。国安队呢，今天首发的阵容呢，依然是排出了3-4-1-2的这样一套阵容，而对方的广州城也同样是3-4-1-2的一套阵容。今天呢，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另外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南方指导，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南指导，你好。 你好，王毅。体育广播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现在呢，对于国安队来讲，这一场比赛呢，可能更需要去拿到3分， 对， 因为广州城队在目前的争冠组的比赛当中，它的排名相对是比较靠后的，目前排在争冠组的最后一位。国安队在自己的中场脚后跟准备往前敲，被对方断下来，对方呢打了一个反击到禁区前沿，横向扣出来，起脚打门，球进了。 这开场才2分半啊。 嗯，对方的第一次攻门，这也是一次在中场当中的传球失误，让对方呢形成了反击。这一次反击当中直接打穿了国安队的防线，射门成功的是7号卡尔多纳，这是来自于哥伦比亚的一名外援，身高1米7，之前呢代表广州富力队是打进了4个进球，所以他其实呢在这支球队当中反击点呢，他是一个靠速度的反击点。 对， 另外那个迪亚哥啊，这个高外援1米85的高外援是这个高点，刚才是在中场脚跟的一颗被对方断球之后呢，后防线还没有站稳，直接塞了一个身后。 刚才等于呀、是居中的杨帆到中线呀、去封堵对方的传球队员，但是靳鹏翔啊回收的肯定是不到位，被对手的应该是 这个7号 卡尔多纳卡尔多纳是切了一个身前，快速带进去，打了一个近角。这球还是在转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咱们的后防线可能还是有点走神。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刚刚开场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呢，咱们是在最后的这个时刻里面，出现了思想的不集中，被对方呢上演了绝杀。而这场比赛一开场就先丢球，要看看后面的时间国安队呢怎么来面对在场上比分落后的一个局面。今天呢，国安队的首发阵容其实呢也是做出了一点点的调整，就两个边翼位做出了改变，三个中后卫依然是19号刘欢、24号杨帆和16号靳鹏翔，守门员呢侯森啊膝盖问题不大，今天呢继续首发出场。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呢，4号李磊是解禁复出，右边是由于王刚的受伤，所以呢是由18号金泰妍来站在这个右边翼位的位置。前腰的位置上呢，10号张稀哲，两个后腰6号池中国、15号高天意，顶在前面的呢是9号张玉宁和11号安德森席尔瓦。 对，王刚应该是回不来了。 王刚呢做了手术啊。先看这个球传到对方的后卫身后，安德森席尔瓦在禁区里面扣回来，左脚直接是内切一步之后呢选择打门，并没有打在门框之内，显得稍微还是有点急。 对，刚才打门的位置也不是太好。 刚刚进禁区，在禁区的右脚这个位置上， 距离球门的距离比较远，而且角度相对较小，这个打前门柱啊，你除非就对方的门将站位出现比较明显的偏差， 或者实在不行就是打到对方的身上有一个明显的变线。 对手的一套阵容呢，是守门员 U23 的门将22号韩佳琪，这也是一个在北京出生的孩子啊，对， 从我们俱乐部出去的。 哎，对方又是在中场形成了断球，再一次转换反击，还好这一次呢，国安队在后腰的位置上啊没有失位，将球呢对角解围到了中场。在后卫线呢，对方的三个中卫都是人高马大，都超过1米90，18号易腾，15号韩鹏飞和19号队长江吉宏。在中场的位置上呢，两个后腰，27号杨啸天，4号张工，两个边翼位呢，应该是5号胡瑞宝和35号王华鹏。王华鹏右边路，现在起球往禁区里面传，打到了刘欢腿上，弹到小禁区内，被侯森拿到。在前腰的位置上呢，16号陈俊乐啊，顶在最前面的是7号卡尔多纳和9号迪亚哥。其实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来讲呢，广州富力啊人员也并不是很齐整。 对， 他之前在进攻线上，球队的非常重要的进攻组织核心就是那个吉列维啊，也没有能够留在球队。当然呢，这个在进攻组织上会对对方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对， 但国安队这边呢，几个外援其实都不在啊，所以阵容变化更大。先看这个球，对方呢出现了失误，张玉宁拿球禁区弧对面上左脚起脚打门， 哎呀！ 这是张玉宁啊，可以起脚打门的位置啊， 这球没压住。 在这个位置上呢，张玉宁啊，之前是有过非常漂亮的破门的，对吧？上一场比赛咱们也提到了，张玉宁曾经呢在禁区弧的这位置上，以对方中后卫有那种特别标志性的中锋的背身拿球之后转身打门进，攻进的球门，那是当时应该是打重庆。 他比较习惯就是，倚着对手的后卫，然后半转身的打门。 刚才这个呢已经是发上力了，只不过没有能够将球压住，球高出了球门的横梁。今天的主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邢奇啊，视频助理裁判是张龙，也是上一场比赛吹罚了咱们和山东泰山的那一场比赛。刚才对方呢在中场的时候停球手球犯规啊，国安队在中场来发定位球，张玉宁还是在前场想形成突破，陷入了对方的包围圈，对手把球摘出来，又是一个撞墙的配合。 咱们这后防空档有点太大了， 有点凶啊！又是这个七号横敲起脚打门，球又进了。这一次呢是跟进的球员四号张工，助攻的是七号卡尔多纳，卡尔多纳也还是打到了咱们左边路，就是刘欢的这一侧，形成了内切，扣回来之后把球轻轻一回敲，身后呢无人跟进啊，这个无人盯防，对方的张工非常轻松的推了一个球门的左下角。开场之后广州城队这个两次反击，两次打门，两次命中，又是在中场的一次直塞。 刚才等于是这个卡尔多纳呀和这个九号迪亚哥在中场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直接就突破了，应该是咱们左边中卫， 对， 左中卫刘欢。 刘欢， 对， 刘欢呢在全力回追的时候呢，回到禁区里面，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最后的这一下了。 这个开场之后显得咱们中这后场的空当是太大了，显得可能 就是两个边翼位呢拉得很开， 对，他回不来。 张稀哲推到进攻的右侧，金泰妍扣一下将禁区里面给左脚的传球没有能够传过去，还是显得在禁区里面呢复杂了一点。但是这场比赛呢我们也提到赛前啊还在和男子在交流哈，因为这场球是在广州城的主场，在越秀山体育场踢的。越秀山体育场呢这个球场相对来讲宽一点， 宽点， 所以对方打这个反击啊，咱们这三个中卫之间的空当就显得很大， 显得有点大。因为这越秀山也是整个中超里头啊，这个整个中超里这个主场，宽度是最 宽 的 一个。对，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啊他这支球队的打法。 对， 他就是打这个反击，切你防守的空当，切这个肋部。 对。 包括之前就是吉列梅在的时候他的边路是有突破，在之前呢他这个两个矮小的这个外援的时候也是啊。 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这次是裁判判了蒂亚戈的犯规。 本身这个广州城队啊，他是比较注重打边路的，你所以说呢，他你比如说两个边后卫也好，还有他打这个分中卫，就两个边翼卫，他这个转移还是比较多的。 嗯，其实以前他本土球员像什么陈志钊啊， 对， 对吧，在边路这种突破， 对，还有他的边后卫唐淼，唐淼是因为受伤了， 对，所以他这个阵容其实也是有一些损失的。 嗯， 但是今天呢，他就是靠反击，这外援在反击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尤其他的七号卡尔多纳，进了一个球，然后又助攻一个。 对方又是直接大脚找前面的蒂亚戈，球被国安队在后场解围下来，外脚背交给张玉宁，这边有空当推一下，第一下呢西哲没有能够完全顶好，面对对方的防守，在准备踩球过人的时候，对方的防守队员已经回来了。国安队中场这边的金鹏翔伸脚挡一下，但是也没有能够把这个球啊送到队友的脚下。那对方的张工出球也比较着急，直接踢出了边线。开场两分多钟就一个， 对， 第八分钟呢又被对方的攻进一球。 这个这张对方进的有点，一是太容易了，二这个失球太快了。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看看国安队啊，0-2一开场这个比分就落后的时候，这个局面怎么去处理啊？塞一个直塞到禁区里面，张稀哲左侧没有选择往这个内线切啊，敲回来。李磊传中争抢落点，第一点被对方头球点了一下，十八号金泰妍还在禁区里面，再搓高球，西哲拿球打门，这个球呢已经是倚住了对方防守人，但是这脚侧身的凌空啊稍稍的正了一点， 太正了， 这要打一个反弹啊，可能门将就很难处理了。 对，一是反弹，二呢这其实这球要打刺了都行， 对，打刺了反而进了有可能。 对， 吃的部位很正，所以呢就是一个在小禁区线这个位置上倚着后卫的平抽， 对， 正好打到了门将的怀里。对方在中场争抢高球，蒂亚戈受伤倒地，但是球还在广州城队的脚下，对方也是把球踢出界外。这应该是争抢高球的时候啊撞在后脑勺上了，这还比较疼。蒂亚戈和金鹏翔争抢啊，金鹏翔啊， 上肘了 ，这肘肘在脖子上了，这确实是个犯规动作。 对， 但是呢，因为球下来之后还在广州队的脚下控制，裁判根据有利的原则啊，并没有吹停比赛。也是因为一上来就连丢两球，国安队这边的防守后卫线啊，现在大家可能情绪上受到一些影响。这时候另外一边呢，这广州城队还有谁是遇到了一些伤病的情况？但刚才啊，在中场对方这个直塞球确实是塞的这个点很好。 刘欢 啊和金鹏翔两个人就没有形成一个防守当中的层次。 对，其实刘欢这球啊应该再往上靠一点就好了。 而第二个进球呢，刘欢上抢这一下直接被吉列尔梅抹，被这个卡尔多纳抹过。卡尔多纳抹过去之后，身后就是一片开阔地了。所以对于国安队来讲呢，开场之后对于对方这个卡尔多纳这一个点啊，感觉有一点准备不足，就身后的空当给的他太大了。 对， 广州城在自己的后场啊，刚才卡尔多纳好像也是是不是膝盖被撞了一下，在场边接受一些队医的治疗，上来之后有一点一瘸一拐。蒂亚戈在中场利用身体护住皮球，蒂亚戈呢为广州城打进了六个进球啊，同时呢 他之前啊在仁和踢过一个赛季。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高天翼向左边路准备转给李磊，这个传球力量呢过大，直接传出了边线，对方发前场的界外球，没有太好的机会呢把球回敲。现在因为有了两球的领先啊，广州城这边呢踢起来就很从容，他可以原本就很适应这个场地，利用球场的宽度。又是一次刘欢这边上抢出现了失误啊，被对手直接打到了他的身后，还好杨帆是从中路补过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今天感觉就打刘欢身后这一侧的空当啊，广州城这边打得还很坚决，前插的是16号陈君乐。 国安队在中场把球呢抢端下来，但是这个球连续投球之后还是被对方又重新反抢，国安队这边呢把球回给门将侯森。广州城整体阵型现在开始前提了，这边是金泰妍想要人球分过，被卡尔多纳呢判断出来的这个第二点，把球断下来，在反抢当中，国安队犯规，金泰妍被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球呢也是一直在他这边啊，他可能是背后铲球， 或者是不是踩到了对方后脚跟啊？ 先是这个球呢被卡尔多纳断下来之后。再往回啊，回到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从背后啊，应该是蹬在这个脚后蹬的跟腱上。 嗯， 裁判应该是背后犯规，给了一张黄牌。开场之后呢，咱们这个整条防线现在确实是，哎，这个球悬啊， 这球有点危险啊。 距离侯森因为很远，而且球速不快，杨帆呢想把球让给侯森。还好大猴出来的这一下的时候呢，杨帆先是用身体扛了一下对方前插的陈君乐，不然这球真的又是很悬的一个球。 对，要不扛这一下，这球谁先拿到还真不好说。 还好对方啊插上来，这是个本土球员，这要是外援，你扛这一下他要贼一点，你没靠上，还真就悬了，情正单刀了。面对大猴啊，现在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19号刘欢，你看刘欢助攻到前场30米区这个位置上，那他身后这空档就太大了。敲到中路，李磊这个球呢没有停好，对方解围出来，池中国一对一又是被对方在中场反抢，身后呢现在是防守人啊，这个纵深比较大，对方张弓连续突破到禁区里面，起脚打门，这一次是处理的有点急了，但是对方反击啊就是很坚决，两个三个点。直接打咱们后卫插上主攻之后，身后这个空当基本上留给对方得有30多米这个大空当。 对，因为咱们一旦这个中卫助攻上去之后，他很难回得来。 嗯，其实呢，你按道理来讲，你打这个三中卫呢，咱们完全就是你可以让这个边翼位更多的去参与助攻，是吧？现在呢是咱们这两个中卫上的比较深。杨帆啊，一对一利用身体又是补到李磊和刘欢身后这一侧，现在左路啊被对方冲击的比较厉害，对方35号王华鹏一对一从背后是推倒了杨帆，国安队在后防的线的左侧来发定位球。比赛呢打了18分多钟的时间，国安队开场对方两次反击两个进球，暂时0-2在比分上是处于落后。 你在边路老能看见杨帆的话，那肯定他就是补位去了， 对，尤其是经常出现在就是左中卫，刘欢这一侧，刘欢给一脚直塞，安森森希尔瓦想要往禁区里面塞，这球呢没有能够塞过去。中场的时候，对方第二哥回收撞倒了池中国，国安队呢发前场定位球，高天一拿球塞到禁区弧的位置上，张稀哲转身起脚打门，禁区弧的位置上的拉球转身打门。看这是不是门将碰到了啊？还是球门球？ 球门球 还是球门球？ 刚才应该是西哲呀、打的稍微的偏了一点。 停球转的这一下呢，连接的很快，起脚打门呢，稍微是偏出了球门的门框。国安队这边呢，形成了五脚打门。西哲那一脚禁区里面的凌空横扫呢，是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之内的，但是太正。其余的几次攻门呢都是偏离了球门，国安队又是在自己的后场，这边直接高天翼回交给李磊。今天这两个点之间的连线，高天翼给了李磊两次，都是直接就踢出边线了，感觉这没有在一个点上。实际上现在你在整个的争冠组的形势当中啊，没有什么太多成绩的要求， 对， 是不是可以给更多年轻人机会啊？这也是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因为咱们的板凳上坐了太多的年轻人了。 而现在呢，三天一场这种密集的赛事，是吧？如果要是就这一套主力阵容这么一直踢，消耗还是很大的。 对，他轮换呢，好像这几场不过也就是两三个人吧。 而且换人时间相对都比较晚。 今 天呢，由于比利奇上一场比赛吃到一张黄牌啊，主教练 累积四黄停赛，所以今天是助理教练迪恩来负责指挥。但是他旁边呢，我看这个应该是迪米特里吧，也是一直两个人在聊着啊，他们应该还是有一些这种通讯设施， 啊，对， 和主教练形成沟通。国安队在自己的中后场，二嫂杨帆转移到右侧，金鹏翔往中间给安德森希尔瓦，交给张玉宁，停球转身面向球门的方向，对方的防守队员已经上来了，啊，玉宁啊想来一个马赛回旋啊，没带好，但是还好呢，身边有希哲帮着，把这球给抢断下来，打到禁区里面，张玉宁脚后跟一磕， 哎呀， 焊到希尔瓦前插的线路了。 刚才因为对方的队长吧，江吉红，刚才是判断对了这个张玉宁传球的意图。 对，这边呢，先是失误，韩鹏飞顶着玉宁啊，封近角不让他打门。 对， 张玉宁呢一直就瞄着身后这个空档，安德森希尔瓦插不插？一看希尔瓦已经启动了，脚后跟一磕，但是对方的中后卫也是瞄着这点。希尔瓦没有拿到球，被对方解围出来，在中场拼抢当中呢，对金鹏翔犯规，国安队发定位球，高天意交给李磊，李磊直接搓起来往禁区里面给啊，第一点没有过去，对方呢在禁区内凌空解围，将球踢出边线。张工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呢，其实主要还就是负责防守。那就刚才那一次反击正好跟进插上了， 对，有几次他助攻的力度倒挺大的， 对，他是往前插上的，这下幅度更大。 其实按道理说，杨啸天的进攻属性应该比他要强， 今天感觉更多的是他在往前走，反正他可能也是逼着咱们后腰这个位置去抢池中国，一旦在中场形成反抢之后，他就借着上抢这一下他就上去了。 对， 而且他和杨啸天的位置呢，杨啸天稍微偏左一点，他偏右，今天呢广州城这边啊，他主打他自己的这个右路，所以他上的现在显得更多一点。四号李磊拿球向中间交给池中国，右边很开阔，直接大范围转过去，怎么样，直接打到了金泰妍脚下，金泰妍扣回来，左脚搓一个后点争抢落点，头球被对方解围出来。如果简单的起高球传中啊，说实话很难， 因为对方这个三个中卫身材都不错， 对，都是1米9的这个大中卫。国安队这边又是上抢，19号刘欢把球断下来交给池中国，张玉宁停球转身交给希哲，进去起脚打门， 哎呀， 门将扑了一下之后击中了球门的立柱，弹回来又弹到了韩佳琪手里， 这球不太走运啊。其实刚才在禁区前啊，张玉宁这一传啊，已经给张希哲创造出了比较好的射门的空间了， 而且希哲调整这一下呢，顺的也比较正，直接是起脚打门， 应该是瞄着打的。 哎，韩佳琪呢扑了一下，国安队也欠缺一些运气，打在球门立柱上弹回来，这个方向呢又正好弹到了韩佳琪的这个怀里。 刚才又是刘欢的传球 失误，直接送到了对方杨啸天的脚下。今天咱们在自己的中后场也有几个失误球，丢的第一个球呢是在中场的一个失误，被对方直接打了反击。第二个球呢是对方在后场断球之后呢，其实你说直接打到卡尔多纳脚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威胁，但是咱们一下啊两个人在中场要上抢去加卡尔多纳，被卡尔多纳摘出来之后和蒂亚哥做了一个撞墙，身后这个空当出来了。对方呢大范围的转移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来发界外球，24分钟的时间还是0-2的比分。国安队呢在场上呢暂时比分上是处于落后，横向的转移交给16号金鹏翔，两个边翼位今天站的确实，一个是靠边拉得很开，另外一个这个位置也很高， 对， 所以咱们这三个中后卫中间啊 就显得比较这个空档比较大， 你感觉你看杨帆和刘欢中间得有10好几米， 对， 像是这个小20米的这个距离，两个中卫之间的空档比较大。刘欢其实这个球刘欢不应该碰，这个球啊刘欢不拿希哲拿更好一点， 他刘欢这球啊有点够着拿的，结果是挺 大 了， 大了，对，这球其实呢希哲是赢球过来的， 但是这下啊，吹刘欢犯规稍微有一点牵强啊，因为对方张工滑铲过来和刘欢杠了一下脚， 而且刘欢没有什么 没有踢他都从刘欢是因为他做好了这个对方滑铲过来的准备，就直接就跟你硬碰硬。 对，其实这种球啊，这个进攻球员很容易拿这个脚底踩你一下。但是刚才刘欢没动作， 刘欢这个呀，应该就是他滑铲过来之后呢，两个人蝴蝶板杠了一下， 对，撞在了对方球员的好像这个腰上了，好像是。 刚才国安队最有威胁的这个进攻啊，其实就是来自于西哲。 西哲这球啊，还是这角度没拉开。 嗯，但是对方的门将韩佳琪扑这一下呢，也脱手了。 嗯， 脱手了，结果打在球门的立柱内侧弹回来，不仅没往球门方向弹，他要打在外侧稍微偏一点不在他手边上， 嗯， 补射的人都已经到了。 对， 结果正好弹到他的身后，补射的人没有办法去处理。那这下呢，张工应该是好像撞在大腿上了， 嗯， 就觉得很疼啊，被担架抬出场外，应该是硬碰硬杠了一下。广州城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所以今天的之前两场比赛呢都是2-0的比分。 嗯， 山东泰山是2-0啊，击败了上海海港。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领先的优势进一步拉大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今年的冠军的这个归属悬念就越来越小。 嗯， 另外呢，广州队是2-0击败了长春亚泰啊。张莹拿球，自己外脚背想抹这一下的时候呢，没有能够停好，球被对方解围出来。国安队还是在自己的后场，李磊在中场拿球呢，控制一下。今天西哲在进攻上的前插呀，要更多一些。 嗯， 已经西哲是完成了三脚打门 了， 两次打正球门的门框。边路往中间给高天翼，交给张玉宁。 啊，这球， 安德森席尔 瓦还是有点急，我觉得这球 还是就太想一下去处理，或者说呢，可能也是作为外援有一些压力，太想证明自己，反而呢，在这个处理上不是很合理。 对，刚才对方的球员已经完全的封堵上来了， 嗯，已经都飞出去之后，要是在门前啊，这要是奥古他们这级别的呢，这虽然腿抡出去了。对吧，他能控制住， 能 把这球扣回来，反正你滑铲人已经飞出来了， 嗯， 只要一停闪开这空当再打调整这一下呢，机会会更好。 对，或者是对方动作有点大，就能在禁区前获得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嗯，对方呢刚才这个滑铲安德森席尔瓦直接是一脚打门。这时候呢广州城换人了，换下五号胡瑞宝，可能是不是有点拉伤， 这应该他是他左边的边翼位， 这左边翼位。 对， 第28分钟的时候呢换上黄正宇，换下胡瑞宝。 黄正宇是打这个中后卫的， 对，打中后卫的。 对， 所以看他这个阵型是怎么来去调整啊。高天翼交给左侧李磊，李磊背身扛住对方队员。现在呢，咱们啊打一个三中卫，对手呢其实也是一个三中卫的配备， 嗯， 你每一个位置上能够跟对方啊就是对着的。刘欢的直塞球也没有能够传好，直接送到对方后卫的脚下，前场形成这个反抢，好球，把球断下来，交到禁区里面。 哎呀， 安德森席尔瓦和张玉宁啊，这距离比较近，席尔瓦呢直接把球就停到了韩佳琪的眼前。 嗯， 在禁区里面这个小活呢还是显得不是很细啊。韩佳琪准备来开大脚，这非常年轻的一位门将，现在22岁啊，也是占据了一个 U23 的名额。本赛季到现在为止呢是55次扑救，如果加上今天啊这两次，就是57次扑救成功。 在富力这队也正常。 对， 富力这队其实后防线这个漏洞也挺大的。 其实联赛咱想想，才打了几场就50多次扑救。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横向转移，交给四号李磊，李磊往前推进。上一场比赛的李磊是四皇停赛，李磊搓一个过顶到禁区里面。安德森席尔瓦想在对方两个中后卫中间去拿这个球比较困难啊， 对方后卫呢贴上来，席尔瓦倒地，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哦，他可能让这个黄正宇啊，可能是踢后腰去了，他左边一位给杨啸天了。 嗯，现在看他这个站位，因为现在他中场还没有怎么去拿球。 你看36号黄正宇的位置，他应该是 站中路了。 对，跟张工是打俩后腰，然后打后腰的杨啸天呢是打在了左边一位的位置，因为左边一位对杨啸天是 比较熟 悉 的。 嗯， 之前也打过这个边后卫。 对，边后卫也打过，好，他边前卫也打过。 也打过。 嗯。 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啊。中场呢连续的向前输送，把对方的整个阵型压得很扁，但是呢没有足够的空间。西哲拿球再分到进攻的左侧找张玉宁， 这个张玉宁拿球背身拿球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玉宁这个背身拿球啊成功率是比较高。 嗯， 左边路李磊兜起来，禁区里面没有点，解围出来之后西哲停球呢没有停好。其实这个球啊， 哎， 两个人抢到一起， 喊一声不就完了吗？这球，结果俩人都， 而且这个球啊，其实刘欢呢你就别动，因为李磊呢是沿着边线滑铲过来之后，他是能铲流的， 对， 刘欢是朝着边线去，带着一个惯性，你很难把球停下来， 对你除非你把这球给踩下来，但你踩下来，你的重心又飞出去了， 对。你踩在边线上呢，也是球留下人出去。其实这个球刘欢减速，是吧？然后，李磊去处理的时候呢，刘欢作为一个接应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那今天他这个位置上、啊、被对方冲击的比较凶，所以显得呢在禁区，就是显得在这防守的这个动作决定上，做的不是很好。刚才这个位置啊，也都打到了自己进攻的30多米的这个位置了，在前场两个这个左边路，一个左中卫，一个左边一位，都杀到这个位置上，结果互相产生了误会。广州城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界外球，刚刚上场的黄正宇在中路拿球，回交一下对方大范围的转移，李磊上抢将球挡出了边线。上半场比赛呢，打到了32分钟，国安队这边呢七脚打门。但是依然是0-2，在比分上呢处于落后，对方三脚打门、除了就是张工有一次反击当中啊直接打飞了， 他等于是有两脚命中了目标都进了、 前两脚都命中了， 对，咱们这边最有威胁的还就应该是 西哲的打门， 西哲那脚进射了， 西哲的两次打门，一次呢是在禁区内的那个、打得比较正，另外的一次呢禁区外的打门，门将扑了一下打在立柱上。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横向倒一倒脚，对方呢也把整个的阵型啊现在往回收了，就连两个外援迪亚哥和卡尔多纳都在自己的后场。黄正宇上来来对池中国进行逼抢，这个球安德森席尔瓦啊给回做的力量太小了。国安队在中场连续的一脚漂亮， 好球， 哎，这连续的一脚敲球不错，到右边路能不能形成传中，往门前给， 这个在边路的金泰妍是两晃，但是还是被对手给破坏出了底线， 对方这个铲球啊就属于就蒙着来了， 对， 就是已经都这个背向金泰妍，就觉得金泰妍要传我飞出去能铲着铲，铲不着那这球也没办法，结果还真把球给挡出去了、 角球是张希哲主罚， 进攻右侧，但是这边呢 金泰妍过去了， 金泰妍过去了、会不会打一个战术是吧，两个人都站在角旗区的位置上、这个姿势平时不常见哈， 哦， 还是战术角球，扣回来45度角往禁区里面给，第一点被对方解围出来，禁区弧的位置上再往边路端，张玉宁拿球，玉宁往禁区里面打到禁区弧的位置上呢，这是杨帆吧， 金 鹏翔起脚打门禁区内，安德森席尔瓦的打门又是被打 了、 再补又被门将扑了出来，连续韩佳琪的算是两次神扑， 刚才啊 是打到了对方后卫的身上， 先是安德森席尔瓦啊禁区里面的一脚转身打门，这个连接还是挺快的、左脚打门，对方的门将韩佳琪把球扑出来，这球反弹出来之后呢在解围的时候打在后卫身上又反弹回门里，门将呢站在原地再将球挡出， 哎， 刚才是国安队的队员， 对，国安队在禁区里面再抢这个落点的时候，背后呢有一个犯规，应该是高天翼。 高天翼，是不是因为刚才是高天翼在禁区外打门，哨影响了？我们再看一眼， 刚才在禁区里面，先来看这一次是靳鹏翔 就是像坦克一样杀进去， 升级啊！ 哎，安德森席尔瓦把球从人脚人缝当中领出来， 哎呦， 这是对方的江基宏的解围，打在了安德森席尔瓦的脚上，弹向了球门。 刚才是在禁区外啊，裁判员已经吹哨了，但是高天翼还是把球给打进了球门，吃了一张黄牌， 给了高天翼一张黄牌。这也是看出来咱们队员啊，现在心态确实比较急，连续的打门，而且这两次都形成了威胁。广州城这边呢，他们的防守说实话确实啊漏洞比较大，但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在门前射门把握这一下还是有所欠缺，真正的威胁进攻广州城也没有给国安队的球门形成太大的威胁。这次削掉进攻的左侧， 哎呦 这是迪亚哥自己没领好啊，很悬啊，这要是领好了，这个空当也已经出来了， 有可能形成打门了。 安德森席尔瓦想要往前传球呢，被抢端下来，他认为是对方有踩踏，裁判呢就在旁边也并没有理睬。广州城在中场拿球，席尔瓦刚才在禁区里面的这一脚呢打门，还是因为他的左脚嘛，正好是 左脚 发生力了， 还是有点正，让韩佳琪啊用脚给挡出来了。 韩佳琪呢确实这个反应很快啊，到现在为止已经算是完成了四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对， 对方在进攻的右侧边线还是七号外援卡尔多纳，这个来自于哥伦比亚这个外援，还是脚底活比较细。对方起脚打门， 球又 进了， 这球又是 在身后的空当，是吧？被对方打穿， 应该是从刘欢这个位置， 又是刘欢身后这个位置。然后第二哥呢，在这位上拿球，一个完全这个开阔的地带，没有人，瞄着大猴。 对，但大猴这下下地晚了，从腋下应该是打进了球门。 因为这个球这个位置啊，对于侯森来讲呢，他要是想用手扑，的确难度大一点。 我们再看一眼啊， 这球确实不越位， 这 横向跑过来的。 这球是什么原因啊？这球啊，刘欢是没敢往中间收， 对， 边翼位没回来。 但是这个打门呢，其实对于侯森来讲，侯森也承担一部分责任。 对， 他可以，他用脚挡的话没有问题。 但是呢，按照这个后卫的原则来说，这个球刘欢应该往中路收，保护一下这个 杨帆 身后的空当，这一点是必须的。因为你让对手这么一个直塞，对手能直接形成打门，你让他传边路，你还能补上去， 还有机会呢，再去赢。 对。 这样的场上比分变成了3-0。 现在这么一看，咱们这个三中卫反而这个之间的空张太大了。 其实这个呢也和上一场比赛这三个人呢，面对山东泰山啊，大部分时间里面防得不错有关系。就是上一场比赛呢，咱们两个边翼位在防守当中呢，在某种意义上收的还是比较深的。 对， 但是今天呢，两个边翼位你面对广州城啊，攻得很凶，所以就把这个三后卫之间的空当就全都给暴露出来。 没错，因为这场比赛咱们大部分时间是控制球 ， 主导进攻，压上的比较大。你所以说呢，就显得咱们这三中卫后面的空当是比较大的。 咱们现在的控球率呢，到60%，是吧？ 这3-0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就太困难了。 对，而且呢，对方四次打门进了三个球。 对，而且在之前的比赛是这广州城队他后防线的空当是比较大的，但恰恰咱们这场比赛这个空当怎么那么大呀？ 咱们这边的两个边翼位啊插上的确实还是幅度过大，当然三中卫之间的相互的协防保护做的也不是很理想。因为现在全体的队员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安德森席尔瓦回交一下，史中国再转移到左侧给李磊，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你把对方的所有队员都是完全压在了禁区前沿，就没有空间了。右边有空当，哎，这一次高天翼看到了，看史中国啊，这是金泰妍 想要是交给前插的高天意，被对方防守判断出来了。金泰妍又是一对一，把这个球呢从对方杨小天脚下反抢回来，石中国交给西哲，西哲看右边路的空当，金泰妍边路兜起来传中， 啊， 太 靠 近 什么 了，直接打到小禁区里面，被韩佳琪拿到。上半场比赛40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是0-3，这应该是国安队到现在为止啊，那是最差的半场球。 对， 但在前场进攻的角度上来讲呢，9次射门，应该至少有3到4次是很有威胁的射门， 对， 很有威胁的进攻没有能够形成破门，但是防守这一边呢，确实是 漏洞 太大， 漏洞太大了。嗯， 上一场比赛呢，这三中卫的组合呀，一度其实大家就很担心，但是呢，因为中场的防守包括整个退防的这个深度是比较深的， 嗯， 三中卫之间的空当呢并没有被山东泰山队太多的去利用，但是今天呢这三个中卫之间的这个空当就显得比较大了。安德森席尔瓦想转身啊，但是因为这一转身到右脚，右脚想直塞被对方后卫挡了一下，挡到门前，看到了西哲从背后套上去之后呢，是想反过来敲给前插的西哲，但是他呢就是动作速率相对比较慢， 嗯， 处理球的时候后卫很容易就对于他的这个动作能够有一个判断。西哲拿球回交一下交给金鹏翔，上半场比赛呢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到45分钟，应该补时时间也不会太长，就只有一个受伤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还有就是有对方的迪亚哥， 嗯，有一个治疗， 对，有治疗。 张希哲拿球敲给玉宁，停球转身在右边路没有好机会，扣回来和希哲多配合，石中国打得太小， 嗯， 在禁区前沿这个位置上呢，对方已经都回来6个人在局部位置上，国安队这边3打6，你很难再把这个空当打出来。 也确实，这个别拉和奥古啊走之后啊，在中路， 看看张玉宁中间啊1对4，没有办法打到右边路，到后点头球攻门，哎呀， 这球太好机会压住了，这球就应该有了。 对方的门将这个球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但是安德森席尔瓦在后点的这一次头球攻门啊， 你别说金鹏翔这球传的还真不错， 对，但是没有能够压住啊，顶高了。 这球其实并不是 往地上砸呀， 对呀，并不是太高啊， 嗯， 这球就砸一个近角，对方的韩佳琪就很难扑救了。 安德森席尔瓦呀，这球也因为没有充分起跳，对吧？因为这球的高度其实很舒服的。 对。 但结果这一下呢也是偏离了球门，这也是国安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金鹏翔这球的落点给的真的是很好，过了对方后卫的头顶。今天呢对于国安队来讲，进攻最后这一下把握上确实也是欠缺一些运气啊。 咱们抓不住机会，后防漏洞还那么大， 对方呢运气比较好，就是你每一次的这个反击对方的机会几乎都抓住。 对， 43分多钟的时间，上半场啊，争取看是不是 能够 能打一个，是吧？就刚才球如果打进去你3-1，下半场心态是不一样。 嗯， 哎呀，中场高天意拿球出现了失误，安德森把球拿到，利用对方的这个迪亚哥把球拿到，利用自己的身体扛住位置将球护住，回交给后腰位置上队员。你看迪亚哥他在拿球的时候啊，这个对抗身体对抗的成功率就很高了。 嗯，对， 左边路杨啸天塞一个直塞到禁区里面，准备倒三角传球， 黄正宇 被挡了一下，再回给外援卡尔多纳。广州城这边呢开始在上半场比赛最后的时间里面，啊，控制节奏，4号张工拿球回交一下，安德森席尔瓦在背后抢断的时候撞了一下张工，倒在场地上啊。对方呢再一次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这下啊上抢的时候呢可能是顶着小腿了， 嗯， 张工显得很痛苦。从动作上来讲呢，刚才上抢这下看着好像不太大，看一看慢动作的时候啊，踢到哪儿了啊，张工显得非常的痛苦。这时候呢主裁判 行棋，也是示意单架先进场。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到45分钟的这个时间了，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啊。因为呢，就是踩了一下， 踩了一下， 对，这肯定也不是说要故意踢人，但是确实踩在小腿上了， 小腿，对，小腿外侧靠近踝关节。 这个动作呢，其实裁判给张黄牌也可以， 对， 但是当时没给呢，他又不构成直红的这个、这个程度。就刚才也挺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安德森席尔瓦过来之后呢，跟张工啊两人本来是斗嘴啊，就你感觉俩人要吵起来了，突然呢，还是补了一张黄牌，不是，应该不是给这个 给的杨啸天， 对，给杨啸天那张黄 牌，杨啸天可能跟 裁判说什么， 对。 然后呢，就俩人看着要吵，结果呢，安德森席尔瓦呢伸手把这个张工拉起来了，俩人一看，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比赛又重新恢复，杨啸天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国安队把球权交给广州城啊，重新发起摆球回到对方的后场。 上半场是补时2分钟，但现在也就剩1分钟了。 对，这个受伤呢，已经是又浪费了一些伤停补时的时间了。国安队打到进攻的右侧，上半场0-3这个比分啊，相信大家也都没有想到，因为呢，广州城这边啊，他在中超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是争冠组里面呢，可以说进球能力最差的那个球队， 对，他是之前是2连败，一场是2-0，还有一场是1-0。 在之前呢，积21分啊，是争冠组当中啊积分最低的一个。接下球下来，高天翼倒地，被对手把球直接解围出了边线。国安队呢继续在前场来发接下球，伤停补时的这个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啊！裁判， 哎， 这是什么？国安队在前场左侧来发界外球， 是韦利吗？ 不是，应该是和这个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在沟通？因为刚才高天翼啊倒地的这个位置呢，是在禁区角的这个位置，背后有一个推人，是吧？是不是在看背后推人犯规的这个？ 哦，哎， 看看是不是有手球，是吗？刚才这个视频回看啊，不知道在。应该是看啊，刚才禁区里面有没有手球？ 对，看的肯定不是高天翼那下， 是落地反弹，弹起来之后呢，后卫解围之前是有没有手球？安德森席尔瓦上来就有一个反抢嘛。这时候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时间也到了啊、北京国安队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占据着控球的绝对优势，但是后防线的空当确实是太大了，被对方呢几次反击。连续3次洞穿了自己的球门。上半场呢，广州城这边只有4次打门，但是呢，3-0领先于北京国安。男子简单的总结一下上半场的比赛吧。 确实没想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咱们北京国安拿分的 一场 球， 机会 对。但这上半场确实，跟强队这三中卫呢。可能是因为对手给咱压的是比较靠近球门，那这俩边翼位呢也回收到位，你所以说显得可能防守还可以，但这场比赛呢咱们是主攻，两个边翼位上的又是比较大，然后又拉的比较开，这样就显现出这个三个中卫之间空当啊太大了，就让对方打一个有一个，打一个有一个，我觉得下半场首先呢别再丢球了，再丢球这场比赛可真是凉了。你所以说呢，从上半场来看咱们创造出了一些机会，是边上的传中也好，还有中路的配合也好，咱们有一些机会，但是咱们门前一定要抓住。还有一个就是看看能不能让一些年轻队员上场，这个冲击一下。你也考察考察年轻队员，你老不使他，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样。 已经是0-3的这个比分了，对吧？就是在这一场比赛的下半场的这个时间呢，要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你去明确， 对， 下半场比赛到底要去做什么？可能给一些年轻人机会，让他们去历练一下，也未尝不可。因为现在的0-3这个比分啊，你就让主力，我觉得也打不回来，对吧？ 也悬 了，对，也很难打回来，所以还不如说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放下包袱啊，就是。

但 曹永静、 曹永宁位置可真不是边翼位。 对，现在他这位置非常靠前哈，塞一个身后，看曹永静前插，对方的中后卫将球让出底线。 嗯，输哈，韩鹏飞。 对，一开始呢，要看现在啊这个阵型啊是不是换4-3-3了？ 对， 对吧？感觉现在的这个阵型的这位置上呢，是不是直接就李磊这边被换下场之后，就选择打四后卫了？不是，应该是现在啊， 刘国博 打的一个右边翼位， 是在边上， 对吧？刘国博打的右边翼位，把这个18号金泰妍换回到左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了，而曹永静的位置是顶得更靠近对方的禁区。刘国博打的右边翼位嘛。 不是，这刘国博他没踢过这位置啊。 对，实际上你如果你要是这么换人的话，像刚才咱们理解，你让曹永静还打着右边一位，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不错，对吧？把刘国博的位置呢往前放一些。 对，因为刘国博啊基本上打前的多， 对， 就是他打过边前卫什么的， 打过边前卫，打过前锋，其实在这个小队的时候。 对， 刘欢交到前场，刘欢、金泰妍、安德森、席尔瓦停球，还是倒到左脚。他呀因为速率慢呢，他没有这个突破，所以在原地他只要一拿球啊，特别容易被对方防守队员贴上了。刘国博右边路面对对方的防守，往禁区里白来抹扣回来，汤大了、 哎、第一下过人不错， 西哲脚后跟一磕，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进攻，再转移到进攻的左侧，起球兜起来，在后点刘国博争抢高球，没有能够顶到对方的卡尔多纳啊，停了一下，停大了，球出了边线。北京国安队在前场右侧来发界外球。刚才在禁区里面啊，刘国博这下呢内切过人的想法是好的、 嗯， 但是最后这一下的时候汤大， 第一下过人啊还可以，但是再往禁区内汤的时候、 嗯、 汤大了。 对，然后呢在和对方的拼抢当中是踩到了张工的脚面上，张工这是属于吃了一哑巴亏啊。裁判第一时间也没有吹，界外球下来，但是这个球是金鹏翔插上助攻啊，自己没停好。哎，好球！国安队前场的一次上抢，张玉宁禁区外起脚打门，有一个变向反弹，但是这下啊，打门的力量非常大，感觉对方这个伸脚挡的时候呢，是不是把这脚腕给掰了？ 掰了， 嗯。再来看张玉宁，这是对方的横传球的时候出现失误，被金泰妍直接是上抢不停球交给张玉宁。张玉宁呢看前面的空当，趟一步起脚打门。 哦，还真是的。 对方 应该是江吉宏， 江吉宏伸左脚去挡的时候啊，可能打脚尖上了， 可能掰了。 哎，问题不是很大啊，很疼，缓一缓。国安队角球在前场进攻的右侧，国安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今天角球不多。西哲兜起来，禁区里面头球攻门，安德森席尔瓦抢到落点，这一次顶了个反弹，但是呢距离球门相对有点远，没有能够完全接上劲儿。 对，这球力量不足。 嗯，感觉啊他呢真不是那种力量型，是吧？他这球是有点蹭了一下、 嗯、 没有能够完全使上腰腹的力量。而且呢他这两次头球给我的感觉啊不是属于那种爆炸型的，就都没有完全起跳，不是那种充分起跳、 嗯、 空中呢把这个腰腹力量全都用上一个甩头，不是那样的。 对， 就是你觉得他在那个起跳的时候啊他颠着。 刚才这球啊你要不然顶的有点力量、 嗯、 你要不然就得把角度给拉开了， 要不然你真是蹭一下。 对，你弄你顶个角。 嗯，我们看在微信当中啊，白永红也说尽快锻炼年轻队员吧，不怕输球，尽早磨合积累经验啊，也为将来做准备。其实呢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跟男子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就是你在主力的阵容当中啊，现在这种状态，嗯，也很难把这个打回来，是吧？那你年轻人打一打，是不是会更有机会？让这年轻人呢，在这个时候呢，去感受一下比赛，嗯、可以打的就更开放一点。那、 嗯、 现在呢，这边教练组换人呢，是其实也算是一个相对于对位换人嘛。高天意上一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当中啊，感觉情绪上有点波动，也吃了一张黄牌。裁判这边给他一张黄牌，所以把高天意呢换下来。那你场上就需要有一个 U23， 换的是刘国博。对方的反击，两个外援之间的配合还是不错。哎，这个球悬啊！ 对方卡尔多纳倒在禁区线上。 对， 但是裁判呢认为刘欢这球是先踢到球，没有犯规。曹永静在对方两个人加防当中没有能够把球抹过去。 这高天意下场啊，西哲回去了。 对，西哲位置相对比较靠后。 对，然后顶在前腰的应该是曹永静。 现在啊，这个阵型呢，说是有一个前腰，但是曹永静这位置啊，他偏右， 偏右一点， 对吧？有点就是说这阵型啊，要是往咱们熟悉的阵型当中来说呢，像个三四三。 嗯， 你看安德森席尔瓦这动作就是慢。 对， 国安队还有禁区线。张玉宁摆开空当起脚打门，又是在两个中后卫的人缝当中把球打过去，但是对于守门员来讲呢，角度就很正。一旁的门将韩佳琪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确实相当的出色。我们再来看刚才这个球啊，要吹真的就是一个禁区线的任意球。 对， 这球呢刘欢还真没踢上球。今天国安队这禁区前沿的几次打门呢也都是 太正了， 对， 有时候 这个角度差一点。国安队进攻的左边路，金泰妍上来回敲一下，看西哲距离对方的球门现在的位置啊就变得更远了，所以他不像上半场比赛的时候能够在禁区弧的位置上获得前插射门的机会，他就需要去传球为进攻队员的创造机会。曹永静脚跟准备要磕给玉宁，这个球被对方解围出来，球还在国安队脚下控制，曹永静躲在下底看能不能传起来。也是，你看，包括曹永静这个球，包括刚才安德森席尔瓦接回传球的时候，倒这两个小碎步等着球，这一下节奏就慢了。 对， 战术角就开出来，交到禁区弧的位置上，池中国拿球，但是对方的防守啊，马上就贴上来了，再起决到禁区里面，曹永静停球准备要打凌空，结果没打上， 没打上，踢空了。 嗯，胸部停这一下的时候呢，还是停得不错。哎呦，杨帆这一对一让对方啊硬生生的从脚底下把球 抢 过来，很悬啊。就这球你第一下拿完了之后赶紧出球了，稍微显得多了点。一对一先是用身体扛了一下对方的外援前锋迪亚哥。迪亚哥呢其实他也没有在这个比较高水平的联赛当中效力的经历啊。那今天呢在锋线上他第一下这拿球呢还是做得不错。国安队在中场形成抢断，西哲这脚直塞找安德森席尔瓦呀，席尔瓦显然是没有想到西哲这第一下能塞过来，等球出来之后再想去拿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国安队在中场吹了池中国应该是手球，广州城中场拿球。别看对方这个外援卡尔多纳身高不高， 但 脚底 对 速率挺快的， 脚底也不错。 嗯，现在呢，对方这边路 这一下上抢，直接让对方趟过去了，这有点太轻易了啊！ 而且对方是一个中卫， 对江吉宏上来的 啊， 这是金泰妍啊大意了，就认为上来是一大中卫，脚底也不会去套裆，结果这正好给捅过去。对方边路形成一个传中，边路再次起球，侯森出击把球拿到。其实上半场的第三个丢球呢，侯森应该是承担一定的责任啊。准备要是下地用手拿， 你看就这段时间吧，靳鹏翔往上压的有点太大了，我觉得。 他就是有点像一个右边后卫一样，就是助攻上去了。国安队塞直塞，安德森席尔瓦扣回来。再准备给到禁区里面，曹永静， 哎呀，身体没有挤过对方的27号杨啸天。 嗯，这个球曹永静如果要是对抗好一点，把杨啸天扛开，这位置是他的， 一单刀了就。 哎，塞这一下塞的不错，就是打到对方的后卫身上有一个反弹，可能弹出来的球啊力量大了点，这样曹永静再去前插去拿的时候呢，距离曹永静点比较远。在自己的后场，国安队19号刘欢把球往前塞了一下。现在进攻的组织呢，确实距离对方的球门啊有点远，对方就选择更多的当我们后卫线前压的时候，长传打后卫的空当。迪亚哥内切，横向再找打门的机会啊。 这次池中国还是完成了非常好的封堵。弗利这边转移到进攻的右侧边线，再回交一下，张工回交给后腰位置上黄正宇，杨小天、黄正宇在自己的后场倒一倒脚。现在国安队啊，整体的这个前压拼抢呢，中场西哲和小池也不太敢往上上。 对， 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把球还是摘出来，又是江金红插上助攻了，哎，塞了一个身后。这一次呢，国安队这边还是刘欢啊，提前卡住一个身位，将球让出了底线，球门球。下半场比赛呢也很快打了十多分钟的时间了，比赛现在已经打到57分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3。下半场国安队是完成了三次打门，但是依然是比分呢没有改变。 这球 小池横向带着有点悬， 有点悬，对方也就是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被裁判吹了， 不然的话呢，在中场这个出现失误球让对方大反击啊，这三个后卫这么大的空当很难相互保护， 对，很难站得住。 对，就像第一个球，西哲这脚跟一敲呢，被对方断了之后，身后这个空当后卫呢相互之间也很难弥补。刘国博右边路 C 脚直塞，曹永静下底传中，又是一个角球。国安队下半场比赛呢也是连续制造了角球，第三个了，下半场的第三个角球。曹永静他的这个位置呢相对还更像一个右侧的边锋， 对，他基本上在有时在右肋部左右活动。 玉宁现在啊相对靠左一点感觉。看西哲这次右边路的角球，国安队的第四个角球，开到禁区里面争抢落点，第一点被对方的黄正宇顶出来，再敲到进攻的左侧，哎，杨帆这个球自己呢脚底下没站住， 这球啊停下来之后啊没有太好的机会，我绝对回传一下就完了。 背身扛一下之后和金泰妍这边啊做个配合，是吧，等中场的人呢来进行接应拿一下球。今天呢我们看广州城这边的主教练范加斯特呢没什么压力啊，上半场比赛的一开场就取得2球的领先，打的就很从容。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杨帆外脚背往前，玉宁背身拿球交给西哲，又是同样的情况。你看我们在进攻当中啊，就是经常一下呢在前腰位置上会陷入到对方三个人到四个人的这种围抢当中，整个的广州城防线退的就很深了，他的反击就是这俩外援，两个外援依靠个人能力打咱们这个三个后卫。 对，而且加上他上半场3-0领先，他下半场更收缩防守打你反击了。 刘国博在右侧边线拿球兜起来，张玉宁背身停球，在底线那位置上呢没有办法转身控制住，夹击也来了，这样把这球从 刚才这球张玉宁有点钻死胡同了， 对方一脚连解围带转换反击啊，杨帆倒地滑铲把球铲出了边线。今天感觉在场边两个助理教练，这个应该是这迪米特里吧，就站起来的次数指挥更多，对吧，这个开新闻发布会的迪恩呢反而一直没有见着他啊。国安队再转移到进攻右侧，金鹏翔，因为现在呢刘国博这个位置打右边一位，金鹏翔呢就一直在插上参与进攻，转移到这右侧，刘国博面对对方的防守，这边的曹永静已经来了，两个人做一个配合，右侧下底，哎，这球给太大了，直接是传出了底线，没有在右边路形成默契啊。但刘国博他在这一侧呢确实他不是这个边翼位形成突击的这种踢法， 对，他没打过这 这时候呢迪恩啊也是站起来喊两句，可能今天啊主教练比利奇不在啊，队员在场上呢也显得开场的时候不够兴奋。王黄正宇在中路拿球交给16号陈君乐，陈君乐回交到中后卫的脚下，60分钟的时间了，下半场比赛呢踢了有16分钟的时间了，场上比分还是0-3。广州城中场再倒一下， 国安队现在防线退下来，宋直塞，你看， 你瞧， 点球吧， 这球点球， 嗯， 他不是踢这个边翼位的， 就他的防守的这个注意力啊，和边翼位的踢法不一样， 对呀、 啊，塞了一个直塞之后呢，被对方直接切身后了， 直接切了一身后， 嗯，而且伸手直接一把拉倒了对方的杨啸天，就这个球呢，你要是曹永静在这儿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啊，你看。他呀，你看刚才刘国博他那站的姿态啊、 嗯， 他就没看见杨啸天的位置。 对， 等切进去才知道。 这个点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等他切进来之后呢，他发现杨啸天在这儿的时候呢，也已经收不住了。 对。而且这拿手呢，有时候也是、 嗯、习惯，哎，就是前锋的这个防守的习惯。 扒你一过人没过去、嗯，你可能拿手你搂一把。 对。但是你在后卫线上是不能有这种动作的、 啊、 后卫线上一到禁区里面甚至得把手背在身后啊。 没错， 年轻的刘国博啊，也是应该是为了自己这个年轻付出代价啊。国安队这边继续换人，二十号王子明上场换下十一号安德森席尔瓦，安德森席尔瓦也显得很着急啊！今天有些处理确实也很着急。 对你，所以说你中场这个调整吧，他这位置就错了，我觉得。 对，就是你要上一场踢得很不错的曹永静啊，继续打这个边翼位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你就别打这个，哎呦，他怎么老爱打这三中卫啊？你就不能试试四后卫吗？ 对，其实四后卫这个打法呢，不是没打过， 对啊、 就在。第一阶段最后的几场比赛站的是三中卫，然后局面打不开的情况之下呢，都是通过调整成四后卫、 嗯、 改变了场上的局面。 其实你刚才你调整也能调整、 嗯、 对吧，刘欢 打个左后卫， 对，你打个左边后卫、 嗯、 然后金泰妍还打这个，你右边前卫你可以使这个刘国博。 第63分钟对方呢是获得一个点球的机会，七号卡尔多纳来准备主罚这个点球。大猴啊，这个球呢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角度还是拉得比较开的。这样呢，卡尔多纳打进了自己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4-0了。基本上我觉得没什么戏了。 又是三分钟的时候啊，对方的七号卡尔多纳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两射一传。这边呢也有朋友就说啊，61分钟的时候呢，终于下定决心。关电视了啊！ 4-0。 嗯，这个比赛的结果肯定是不会再有这个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但是呢，我们要说在除了结果之外的一些过程和细节上，是不是有更多可以去总结？ 哎呦，刚才这点球啊，大猴要提前 往左、往右、往右边啊，垫一步啊，还有可能， 还真有戏。 这样场上比分呢是0-4，国安队这边呢又换了两个人啊，换上了8号朴成，换上了20号王子明，这样国安呢已经是用了四个换人名额了。他的换人啊都是那种对位， 嗯， 没有说我换完了之后呢场上有一些调整啊改变啊这样一种节奏上的变化啊，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对位换人。进攻的右侧边线 朴成应该是给 西 哲 换 了、嗯、 就是他跟西哲这个对位跟上一场比赛一样。刘国博内切没有太好的机会，再交给右边路16号金鹏翔啊，插上助攻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从背后啊踩了，也是踩了金鹏翔脚了，对方犯规的是16号陈俊乐。这样在前场来发定位球， 嗯，朴成主罚， 朴成来发这个定位球、现在就是要看啊国安队能不能够有一个进球了、对吧，争取能够取得一个进球，这样的话呢稍稍挽回一些颜面吧。来看一看定位球的落点怎么样，八号朴成来主罚这个定位球，禁区里面呢也是几乎国安队的所有的这个高个都杀到禁区里了。朴成兜起来后点，第一点没有能够顶到，球出禁区之后呢，18号金泰妍在后点拿球， 对方的防守两个人贴上来回交一下，四十五度角再往禁区里面来吊， 啊，这球 太高了， 对，而且传的球速比较慢， 嗯， 被对方守门韩佳琪给没收了， 非常轻松的一个出击啊，就把球给拿了下来。对方大角球开到中场，十六号金鹏翔啊，冲撞犯规啊，就是咱们的这三个中卫共同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上这一下上的特别猛， 就 一锤子买卖。 按咱们话说，可能挺愣的。 对， 哎， 这是不是要给牌啊？啊，这个口头警告了金鹏翔啊，金鹏翔现在。金鹏翔、杨帆啊，现在这个情绪上，你看杨帆刚才那个表情也是，就情绪上现在有一些波动。的确，零比四对于后卫来讲容易急， 对， 踢得不顺是吧？ 哎呦， 这个是给肯定要给牌了， 这给牌了吧要。 金鹏翔呢，被对方的卡尔多纳直接是一个穿裆就给趟过去了。今天啊，咱们这几张牌呢，高天意一个，金泰妍一个，金鹏翔一个。高天意和金鹏翔这个属于就是情绪上出现了一些失控。金鹏翔呢被对方卡尔多纳直接一捅，穿裆过了之后转身用胳膊肘击打卡尔多纳。黄刘成在前场进攻的左侧来发定位球。比赛67分钟，将近68分钟的时间，对方定位球啊，三个大中卫都上来，三个1米9的，国安这边还真不太好防。再有一个呢，在后点是他们的外援1米85的迪亚哥，杨啸天是左脚呢能发外旋，他现在是两个人站在球前，所以你对于他的这个传球的线路的判断啊，不是特别好判断。 对，还有7号卡尔多纳， 对，这次是卡尔多纳直接转向球门，这就没什么威胁了。他这球啊，就是瞄着门打，谁蹭一下， 对， 嗯， 但是对方的冲抢呢又没有到位。 球呢传的离大猴啊也相对比较近一点啊，传得过深了。国安队在中场，王子明背身拿一下，回交给身后的金鹏翔。金鹏翔示意，曹永军这边前压。但是我们能够听到这个广州城这边的教练组啊在喊：“别再退了，对吧？”在中场那位上顶住国安队中场拿球的球员。 对，可能对方。可能觉得他们退得太深了。 哎，这是张工手球，在禁区向外两步的这个位置上，对方的一个手球，这是一个可以直接任意球攻门的地点。但是现在国安队阵中呢，说实话，目前这个阵容里面啊，没有任意球的高手， 没有太好的， 可能就老朴可能还能来一脚。 对，但老朴。他那脚法好像也不是打这个定位球的脚法。 对，看看这个位置上啊，高天意、西哲能打，以前肯定是两个外援， 对，一个奥古，一个别了。 对，然后如果本土球员呢，高天意和西哲，对吧？ 嗯、 今天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山东队这个孙准浩直接偷了一个进门柱，打了严俊凌一个措手不及。 哦、 这个定位球地点27米，应该是一个传中的脚法了。 啊，打门 啊，选择打门了， 你看没有？ 哎，直接打飞了， 直接打飞了。朴成，你看他这个， 他打门啊，他不是那个兜弧线绕人墙那打法 啊。对，他这下啊，他少了一个就是兜， 嗯，他就等于是摆腿去抽这个，像抽射一样。 对，但是你要没兜这下啊，你过了人墙，他很难下坠。 嗯。球没有足够的旋转是吧？国安队在这边右边路，王子明拿球内切，中间有空当，第一时间王子明没有给跑位呢，跑得有点重啊，和朴成两个人一直是在同一条平行线上在跑，所以没有出球的空间。传一道进攻的左侧，金泰妍扣到右脚， 足 球蹭打后点， 这三个点都没包住。 嗯，金泰妍啊，扣回来之后用右脚传了一脚球，还是很有威胁的。在禁区里面的争抢落点应该是广州城队的后卫蹭着这个球了，和王子明的争顶。角球在进攻的右侧，又是战术角球开出来，曹永静。 这 再打到禁区里面，朴成 低平扫向门前推射， 哎 呀，又是很正的一脚推射，被韩佳琪直接在门线上没收。 对，等于这个点啊是点球点横一个三四米的样子， 嗯，点球点向后一点点。 对， 嗯， 这球真是好机会，啊， 真是瞄着推的， 对， 脚攻推的， 但这球推的太正了， 太正。今天啊，你说国安队没有破门的机会吗？ 也有， 禁区里面几次打门机会 都 不错， 都没抓住。 嗯，但最后这一锤定音这一下的时候呢，缺乏，也是缺乏一些运气啊。有几脚球呢，就打得过正，稍微拉开一点点的角度，可能这结果都会不一样。刘国博一对一要突黄正宇，没有能够完成突破，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断球之后。形成反击，身后的空当又有外脚背，再交给卡尔多纳。但是这次呢，国安队这边啊，防守呢已经两个人到位了。杨帆把球踢到了卡尔多纳的脚上，弹出了边线。但是你看杨帆上抢这一下的时候啊，就你感觉就是咬着后槽牙，我这脚就是奔着连人带球一块踢来的。 反正这球抢来也就抢下来了， 嗯， 要抢不下来可能就被对手过了。 就是上抢这一下呢，没有，也没有什么后手啊。国安队在中场，石中国向右边路来转，给一脚直塞，这个传球呢意图过于明显，但是还好曹永静自己靠个人的能力啊，把球又反抢回来了。右边路，曹永静面对对方的两名队员，交给刘国博，哎，第一下没停好，停好的话可以传中，但实际上现在你看对方的三个中后卫加上右边翼卫都已经收回来了，禁区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当，简单的传中球啊，很难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威胁，还是要往中间来有一些无球的穿插。老朴向右边转踢刺了， 老朴这就踢刺了， 对，这就踢刺了 啊。 但是还好呢，金鹏翔速度足够快，而且老朴这个球呢踢刺了之后力量不大， 对， 所以国安队在自己的中场把这球呢又重新拿下来。十六号金鹏翔交给朴成。今天对方这个两个外援啊，在中前场还真的是很积极。 嗯， 他们的一个是回抢，包括在前腰位置上呢，十六号陈君乐，也是他的这个回抢给咱们后腰出球啊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刘欢到前场往禁区里面给张雨宁拿球，第一下停的稍微有点大。在禁区之内，他的拿球成功率是比较高，但是呢，身边也缺少更多队友的这个支援。玉宁这下想拨一下之后打，对吧？但是没有闪开空当。金鹏翔的传球打在了刘国博的后卫上，朴成把球重新拿到，再推给右侧，国博交给朴成，停球转身，老朴左脚往禁区弧上给， 啊， 又被对方解围出来。 现在 对方啊在禁区前沿啊这个防守太密集了，漂亮撞墙的配合打进去，但是对方中后卫还是太密了， 从中路想渗透比较难， 哎， 而且你这个位置吧，咱们是真怕自己这个再一失误被对手打反击， 对，尤其是当你就是你前锋在禁区里面横向带的时候要失误被捅一脚还行，就怕是你回敲交给后腰，后腰横向转的时候这一下失误。 对， 国安队呢换第五个人，也就用完了所有的换人牌啊，换下张玉宁，换上何振宇。那张玉宁啊，踢这75分钟，其实他是在场上还真的是拿球成功率最高， 高， 效果最好。这时候呢，国安队前场发定位球，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想直接打门难度是很大的。那老朴直接交给身边的队友了，再向右边来转，这没有，显然是没有形成默契啊，这个没有形成套路。刘国博在前场反抢， 点球， 看看是吹的哪儿啊？ 啊，吹的是对方十五韩鹏飞的犯规。 吹的是对方啊，韩鹏飞呢？ 啊，哦，这球真没犯规， 这球真不是点球， 而且这球真没犯规啊。 对，踢到球上了，两个人啊，其实谁也没踢着谁。 对， 就是国博呢踩在球上，然后韩鹏飞呢是横向解围踢在球上， 对， 两个人这一顿都倒了。如果现在视频助理裁判要介入的话，这应该是取消点球。 对， 对吧？这个是真没有，真没犯规。 对，但这球要犯规啊，就肯定是点球。 对，要犯规是他横向抡呢。 你看， 但是你说踢着球之后啊，踢没踢着刘国博鞋底儿，可能也是踢着了。但是你说这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犯规吗？位置肯定是禁区里面，这个不用。 这球刘国博啊是有点踩球上， 嗯、 就一这个后来没踩住滑倒了。 对，这个重心呢被这一对角给对过去了。 这 考验行棋啊，看主要是这个视频助理张龙， 嗯、 对吧、 嗯？ 自己呢？ 他自己要看看， 要去看。其实如果你要自己要去看的话，你就直接第一时间你就去看就完了。 他听了半天呀。 对啊， 可能心里没底。 比如说是不是视频助理觉得不是，视频助理觉得不是，他自己再去确认一下、 嗯、对， 如果视频助理告诉他没问题，他根本就不用再看。 对， 就看他自己这个怎么来判断了。从咱们的判断上来讲，觉得对方还真的是踢着球了。 我觉得这 应该就是两个人同时触球。 对，我觉得这不是点球，这个、 嗯、看是不是要改判。如果改判的话呢，应该在那个事发地点坠球， 应该改判了。如果他认定的话、 嗯、就直接在那就指点球点了， 八一吹哨直接就指点球点了。 对，现在他跑到事发地点来吹呢、 啊、 应该是 无 效、 啊、 对吧？ 对， 不是点球。 对， 不是点球呢，现在这问题就来了， 这 球权算谁的，对吧？这个球权算谁？因为本身这就是一个二分之一球。 对，但你要这么一看吧，这个球权呢，可能国安队几率大点。 对， 啊， 你要坠球呢，恢复比赛吧，球权给了广州城啊。这个点球呢，通过视频取消，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应该是正确。 从咱们来看，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什么争议啊。国安这边的控球率高达61%，但是呢，场上的比分是0-4啊。在场上呢，你说国安队没有创造出威胁进攻的机会吗？也同样创造出来了，但是在门前最后一击，形成转化，这下转化率过低。另外呢，就是自己的后防线漏洞过大，被对方呢利用反击。国安队在前场形成断球，何振宇连续和曹永静啊在边路这个位置上呢去拿球的时候都没有能够停好，也都没有能够传好这个球。刘国博又是汤大了，对方呢倒地放铲，铲倒了刘国博。国博这球停的呢，每次都是离自己特别远。 这球， 对方啊七号外援卡尔多纳这个铲球，要说裁判不吹呢，这球其实刘国博已经也失去了对于球的控制，他已经有点够不着了。国安队在自己的中场拿球，比赛呢进行到了80分钟的时间啊，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4。上半场呢，咱们是0-3落后。下半场比赛呢，刘国博在禁区里面送点，对方呢卡尔多纳点球命中。中场朴成拿球，王子明再往禁区前来给，没有能够给过去。国安队在中场重新将这球反抢下来，转移到右侧，刘国博。直塞给曹永静，传的不错，看曹永静怎么样处理，倒三角传向门前， 哎呀， 何振宇抡空了呀。朴成再打、左脚的打门没有能够压住。何振宇这球啊真应该是抡上的， 抡上 打上其实呢也就有了。这时候我们看到广州城这边呢换下七号卡尔多纳，卡尔多纳就感觉啊今天一直是一瘸一拐、从开场之后就一直一瘸一拐，但是呢踢起来呢也没什么问题。一个反击当中的进球，一个助攻，加上一个点球，两射一传，帮助广州城这边的现在是4-0领先于北京国安。对方呢换上37号温永俊，换下卡尔多纳。对方其实只换了两个人，因为他确实板凳上也没什么人可用， 他 一共报了6个替补，其中还有一个门。 对， 对方打到禁区里面， 往禁区内敲，杨小天小角度打后点，再推球又进了。比赛的最后的时刻呢，国安队的防线再一次被对方洞穿， 就这个肋部啊，让对方都快给打漏了。 所以我们就说呢，你看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啊，对方打的是咱这个左后卫和左一卫身后这个空当，对吧？是李磊插上助攻比较大， 对。 然后呢，刘欢这个位置上呢，一对一防不住。下半场比赛呢，因为调整人员之后呢，把金泰妍换过去呢，左路防守压力现在小了。但是右边呢放的是国博，国博在这个位置上他不是一个踢边后卫的这个。 对呀、啊， 又是他这一侧呢被防守打身后，对方呢是37号刚刚上场的温永俊，一对一突破传过去，然后一个撞墙的背合打到后点啊，后点也没有人能够形成包抄。广州城队在第82分钟的时候啊，由外援蒂亚戈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八粒进球，现在比分呢是0-5了，这应该算是一场惨败啊。然后看一看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国安队这一边队内会有怎样的这个反响。当然这场球呢，主教练比利奇不在场边指挥，但是现在这种通讯手段啊，你不在场边指挥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可以这个调动场上换人啊和助理教练沟通的这个能力，它不像以前， 对 对吧，以前你可能罚出去之后你还真是临场调整啊会更慢，你只能是通过中场休息的时候这种去调。 对，最早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有些队用过传令兵， 对，我咱们其实也有过。 对， 对， 对 吧，在这个更衣室里面弄一电视，跟电视跟着看，然后呢有工作人员就拿着小纸条来回来去跑。 对， 国安队打到进攻的右边路，推给何振宇，何振宇一对一要往禁区里面来突破呢，对方脚下半算啊，直接是把球踢出了底线。18号一腾，让送给国安队下半场的第5个角球，全场的第6个角球。你看，从射门的情况来讲呢，16次射门， 哎， 这个是应该没放在圈里，是吧？ 没放圈里。 对方呢，下半场啊，3次打门，3次全进了，进了2个，3次打门进了2个。上半场比赛4次打门呢，进了3个。国安队在进攻的左侧，比赛呢已经临近了尾声，84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有视频助理的这个介入啊，比赛可能还会有些补时的时间。交到禁区之内，何振宇拿球，左侧下底，兜后点，朴成想倒钩没抡上。对手呢在后场赶紧出球解围。国安队在前场压迫对方的后防线，刘国博将球挡出了边线。84分钟的时间，今天呢其实也没有给太多的年轻人机会。你说换人的这几个，除了刘国博 U23 这个球员算是一个年轻人，之前没怎么打过， 其他没有了。 另外这四个人呢都是属于、 哦、还有何振宇， 何振宇呢、嗯、也算是一个常备。王子明大门、又是被对方的门将韩佳琪进门柱将球挡出。子明这球啊也是奔着进门柱一脚爆杆了，打了一个半高球，门将直接是双掌将球拖出，再打到进攻的左侧，金泰妍向中间转，被后卫挡了一下啊。江继红把球挡出来之后呢，还在国安队的脚下控制。现在就是看能不能在围攻的情况之下 进一个吧， 对，打进一个挽回颜面的进球吧，看谁有能不能有进球，是吧？一个0-5这个比赛的结果确实是太让人难以接受。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推到前场进右边路，交到中间，37号曹永静外脚背往禁区里面给呢，也没有能够传到王子明的脚下，被对方呢解围出来。何振宇上抢，池中国禁区弧的位置上选择想打门没有打，再交给曹永静，被对方解围出来。国安队还有在右边路，刘国博往禁区里面来突，再转身传中，又被对手挡出了边线。国安队前场右侧来发界外球，现在形成了在禁区前沿的围攻之势。但是呢，你越这么围攻呢，你确实越没有空间。 对， 而且刚才子明这球啊，从慢动作来看，要打进了，还真就是越位了。 被门将把球挡出来，这球还在咱们自己的脚底下。国安队在前场右边路四十五度角往禁区里面传，落点也不好。现在没中锋了，更没有传球的威胁。 对，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你说你中路你渗透吧，也渗透不进去。对方中路人比较多，边路起球吧。 你现在呢？你没 那中间又没什么太好的点。 对你首发的两个人呢，还算个中锋属性， 对 吧？对，张玉宁和安德森席尔瓦。现在呢，你没有真正意义上中锋。曹永静右侧突底线倒三角传球，叫何振宇没有能够传好。就曹永静这球还不如你就刚才那个四十五度角直接往里边切呢。 嗯， 往回一扣，正好扣在对方防守的线路上，结果对方的解围球呢被杨帆挡出了边线。八十七分钟的时间，现在场上的比分是0-5。国安队这边啊，因为你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嘛，你只能是队员在场上自我去调整。何振宇积极的回抢，把球断下来，向右边路来推。哎，子明和金泰妍形成了一个误会，没有去拿这个球，对方在自己的后场交给门将韩佳琪。今天韩佳琪呢高接低挡确实发挥的相当的出色。 嗯， 即便说咱们的打门啊可能呢显得，哎，这个球吹的不应该， 这球 对吧， 这球 这球是咱们的反击的机会嘛。张工虽然犯规了，但是球在池中国脚底下，而且还在更靠近球门的方向啊，对吧？这球把池中国虽然确实踢倒了， 对， 但球出来之后呢，在国安队的脚下控制，就在禁区弧的这个位置上，是一个更有威胁的进攻。你吹停了之后反而没有机会了，而且呢你还没向对方出示黄牌。朴成拿球再往禁区里面给，被挡了一下，回坐小池横波金泰妍再往禁区里面来兜，这外围直接迎球打一脚远射，往禁区里面这传球啊也不是瞄着人传了，就传到哪是哪了属于没有太多目的性的这种传球了。池中国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被对方的就直接打出了底线啊。迪亚哥呢也是一次反击当中的破门啊，一次呢在门前的包抄，对方的这几个球啊都是没有太多的控球的情况之下呢形成反击。又是在进攻的左侧边线，刚下半场上场的这个37号温永俊，温永俊上来之后啊突这两下还真的给国安队的这个左路防守带来不小的压力。咱们今天呢反而是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表现。温永俊的1.73米，18岁，非常的年轻啊。对方传到禁区里面，胸部停球打凌空， 刚才又漏人了，在禁区里头。 哎，让对方呢就这么轻松的停球侧身凌空，还好是杨帆啊挡了一下。 这，嗨，这个 现在呢，可能心思啊确实不在这个防守上了，就是想怎么能够把这个进攻人数堆上去，给对方的球门施加压力了。将近90分钟嘛，还有20秒就到90分钟了，要看看裁判给的伤停补时的时间，能够有多少？补时3分钟啊，给的时间补的还不多， 嗯， 还算是不错，确实。 下半场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受伤， 对，可能就是因为那个一次点球那个。 对，一个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介入是吧？另外呢，国安队这边呢有3个换人， 对， 每个换人呢给你按照正常一般你补个30秒，给补1分多钟，视频回看补个1分多钟。国安队转移到进攻的右侧，看曹永静拿球内切左脚，没有能够包上， 没有包上。这球是想起左脚打一个远角，但这球呢没有包住球， 左脚的打门直接是偏离了球门。这时候呢广州城这边换人啊，这属于一个拖延时间的这种换人，换上25号金良宽，换下打进2个球的迪亚哥， 两个外援一人进了俩。 卡尔多纳呢恐怕会成为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啊，2射1传，而迪亚哥呢也完成了2个进球。其实呢他迪亚哥也是，迪亚哥不算2射1传，但是那迪亚哥是发起那个第二个进球的那一个人。 对， 他是通过他的撞墙的配合 形成了 撕开了国安队的防线， 对，形成了卡尔多纳的 对方还换上了39号苏宇亮，这个队员非常非常的年轻。国安队这边在背后对刚刚上场的苏宇亮犯规， 哎，刘欢又得了一张黄牌， 这还是就是大比分落后之后的情绪上出现了问题。苏宇亮呢，1米82，2005年出生， 2005年， 16岁， 16岁， 哎，非常的年轻。你看他在现在在场上，有一个温永俊是吧，是18岁，然后苏宇亮是这个16岁，哎，另外呢，刚刚换上场的还有25号，金良宽，也是非常年轻，都是 U23 的球员 ，U21 的球员。国安队这边呢，也没有给太多年轻人机会。场上的比分现在是0-5，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池忠国在中场拿球，搓一个长传，王子铭停球没有能够停好，有没有小角度再往门前给？也没有能够将球传出来，曹永静这个球在底线的位置上，面对出击的门将韩佳琪没有能够将球敲回来，这样韩佳琪把球压在身下，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也就剩下了20多秒的时间了。 20多秒，打到咱们的半场， 嗯， 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对，只要是这球啊，对方不出现失误， 他广州城上这个苏宇亮是最年轻的， 目前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 原来我记得黄博文是16岁出的场， 对，就是不知道这个具体的 天数， 对对。现在呢，对方在后场把球解围出来，上庭补时3分钟的时间啊，也已经到了。国安队到中场应该就没什么机会了，裁判呢要再看一点点的时间，再补一点，打到禁区前沿被对方解围出来，这样全场比赛呢也就结束了。最终对方呢是依靠非常高质量的反击击败了北京国安队5-0，巨大的这个比分，这应该是在赛前啊咱们大家可能谁都没有能够想到的。这场比赛呢结束之后，恐怕呢也会给球队所这个队内啊产生一些震动。你比如说像今天对方在阵容当中守门员非常年轻的 U22 是吧，22岁的韩佳琪，这也是从北京出来的球员。 对， 另外呢毕竟他是年轻，再有呢可以看到对方在阵容当中还有 U23 的王华鹏替换上场的这几个人，19岁的金良宽，18岁的文永俊，16岁的苏宇亮，其实这些年轻人呢也通过这个比赛呢还是得到了一些出场的机会的。对方又赢球了年轻人上场呢也感受了比赛的氛围，而对于我们来讲不管是结果还是过程可能都是难以接受的。男子简单的为我们点评一下这个比赛，稍后我们在夜话的时候呢也会更详细的来结合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些数据和大家呢来分析一下。 说句实在话，今天这仨中卫是个灾难，我觉得真是个灾难，可能我说的重了点儿，但是如果说大家看一下比赛的话，我觉得说灾难可能并不为过。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比利奇这个换人真是没什么亮点，而且有点这位置有点胡安了，我觉得因为他那个刘国博一上场一打到这个右边一位，我就说了他打不了这位置， 对， 你他一是没踢过这位置，二呢他出场时间也不多，你让他打这么一个位置直接第四个点球，就跟他有一定的原因。你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个 换人的位置，就是换人可能咱们还能理解，但是换人之后的人员的位置确实呢是让我们觉得不是很理解的。来听一听王子铭怎么来点评。 今天在一些处理对手反击的方面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好，然后对方把握机会能力比较强吧，有几次机会都把握住了。 本场比赛虽然主教练不在场，但是在赛前也是给你们布置好了主要的战术，今天你认为执行的怎么样？ 执行的肯定是不那么好吧，因为 毕竟比分摆在这里。 那在赛后的话，你觉得大家可能会需要去调整一些什么吗？ 尽快的从这种大比分输球的这种情绪中走出来吧。 嗯，好的，谢谢。 确实呢，就像子明所说的，那你这场比赛0-5的输球，肯定是在一些战术的要求执行上呢，还是有些问题。但同时呢，这个战术的要求和执行要求，这个要求呢，是不是从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值得探讨，包括去这个在未来完善的。那看在这画面当中啊，比利奇从更衣室里边应该是出来了。 嗯， 来听一听韩佳琪在赛后的这个点评吧，毕竟也是咱们北京孩子啊， 心情肯定非常激动吧。然后在这个争冠组吧，完了每一支队都很强吧，尤其国安是，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球队吧。然后我们也打出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吧。然后跟这种强队，过招吧，也是非常，利用我们年轻球员发展吧，对。 嗯，今天看到你整场状态都特别好，以至于到比赛结束之后也是零封对手啊。这个状态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个状态只能说就是说从平时训练吧，严格要求自己吧，对，然后。把每次处理球都做好吧，对。 嗯，你认为在今天的比赛中，大家发挥出来的优势是一些哪些优势？ 首先，我们队内氛围非常好吧，非常团结，然后一起拼，然后相互鼓励吧，对。 嗯， 好， 谢谢， 谢谢。 这场比赛呢，确实对于广州城来讲呢，是一场完胜啊，在不管说人员上，还是在战术的使用上，都是。理应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对于咱们来讲呢，可能输球不是不能接受，但是用这样的方式输球，0-5的比分，以及在比赛当中呢也没有太多的亮点，这可能是大家难以接受的啊。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会在为数不多的大概有30分钟左右时间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请男子为我们更加详细的来解读一下这场比赛啊，国安队的表现。当然呢。结果不是很愉快，大家呢也可能就像刚才子明所说的，调整一下心情吧，看一看下周周三的时候的比赛会出现怎么样的精神状态。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场球。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 我们拥抱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大家好，我是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员张岩，我从事它已经15年了。支撑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对这个项目的热爱和对冠军的渴望。我非常享受在比赛中筋疲力尽冲过终点躺在地上的那一刻，很累，但是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获得冠军的。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 一个 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